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俊赫，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3班。我的爱好广泛，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书，尤其是读唐诗。又见一年春，到处莺歌燕舞，彩蝶纷飞，春苗青葱，杨柳吐翠，万木争春。每当我看见美景时，我就想吟诵一首优美的诗歌。早春，呈水部18员外。唐·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教师环丽丽。早春呈水部18员外这首诗作于唐穆宗长庆3年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年近花甲，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而是兴味盎然地迎接春天。这首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18，故称张十八。大约韩愈曰张籍游春，张籍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作这首诗寄赠。籍言早春景色之美，希望触发张籍的游兴。首句点名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第二句承接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这一句是全篇中的绝妙佳句。接下来的第3、4句则是对初春景色的大加赞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3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本时段呢，东西部环线交通压力依旧是比较突出的。东西二环北段、东西三环北段，此时呢都是南北双向车行缓慢。东四环北段、西四环北段北向南车流量也比较大。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也是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 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是古书里的句句真言，也是门帘上的字字注解，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感悟，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真情，是名人故居里的崇敬和追思，也是胡同里的一声大爷您先请。家风家训讲述传承的力量，打开文化之门，中华家风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用声音回望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19点06分47秒，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通过刚才的一个小片花，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停留在家风家训这个单元当中啊。在咱们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朝以后，家风家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既讲读书又讲做人。那么咱们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而且流芳久远的名门望族也无不重视家风家训，家风家训有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好的家风家训呢，也是先辈留给子孙们的精神财富，也寄托着对家族延续传承、子孙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那么一提起家风家训来呢，我们随便一想啊，这个耳熟能详的大概就这么几个人，比如说诸葛亮，他有《诫子书》啊，里面有名句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还有朱伯庐的《朱子家训》啊，未雨绸缪，林可觉醒，这成语都是出自他的著作当中。还有就是特别有名的颜之推的那个《颜氏家训》啊，里面有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人认为说，古今家训以颜之推为祖，这个恐怕呀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论。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的家风家训，至少从年代上，那可比从南朝到隋朝的这个颜之推可要早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今天来了解哪一位的家风家训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家就知道我们要说谁了啊。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你好，文杰。 大家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当代世学文化创始人孟凡嘉老师，你好，文先生。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孟老师来了啊，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啊，孟子的家风家训。这个一提到家风家训，确实哈，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反正我刚才说那些人，随便拿脑袋一想，就是一说家训就是他们。还有一些这个，叫怎么说，现当代名人，也有一些很多这个特别有名的，比如说，这个曾国藩的家训是吧？好像市面上据说哈，说卖曾国藩家训的那个书特别多， 对， 真的也有，不靠谱的也有哈。 我自己就看过不少， 是吧？哎，咱也不知道这鱼龙混杂到底哪个是真是那个曾国藩留下的哈。哎，那么对于那个家风家训呢，我们文艺广播咱们打开文化之门，专门有这样一个属于是专栏啊，这样一个策划。那么这是文杰来主要来进行这个选题策划的。那我先问文杰吧，好吧？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做 孟子的家风家训呢？ 嗯 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关键是有孟老师，我才敢聊这个家风， 是吧？ 对，您没有这个重量级嘉宾，这么大的话题也不敢聊，对不对？ 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助攻孟老师啊， 助攻孟老师啊， 来啊，欢迎各位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信息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上下半段还是各有一道互动的问题，如果您都答对，有机会获得由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产品啊。那我们先来出一个互动问题，在我们上半段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孟老师为我们公布答案啊，并予以讲解啊。好啊，文杰来出这问题吧。 好，我来出啊。 这个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初中的这个语文题哈， 啊、初中语文考题， 初中语文题，对对对 啊。 请问大家啊，下列哪一个理论不是孟子提出的？ 哦、不是孟子提出的， 不是孟子提出的。 嗯 ，A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B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C 见贤思齐。D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哎，这考验我们这个初高小初高啊，这个语文知识是不是还给老师了、啊？ 对对对对对， 考验我们， 看看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啊？ 哎呦，这些词儿听着都耳熟啊， 嗯、都耳熟。 哪一个不是孟子提出的呢？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那说到亚圣孟子啊，其实这是一位，首先他是一位文化名人，真的是这样啊。我们一提到中国古代文化，好像最常说的就是孔孟之道啊，绕不过去。今天先请孟老师啊来跟我们一起听一个小片段啊，这是我找到的一个纪录片，就叫亚圣孟子啊，简单的讲了讲孟子的身世和他的一些吧，只能说是部分啊，他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先来听上这个片段。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本人出身于士阶层，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至邹国。孟子的教育思想在古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以学习孔子为志愿，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授业于孔子之嫡孙子思的弟子，子思和孟子之学被后世称为思孟学派，是儒家中的一个保守的唯心主义学派。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来自一个纪录片啊，就是叫亚圣孟子。纪录片的这个时长不是很长，所以其实他介绍的呢比较的简略和概括啊。今天也跟孟老师聊一聊吧，我觉得先来聊一聊啊孟子这位古人啊，这位亚圣。其实我们对于孟子的第一印象就是三字经当中的那两句话啊，文杰也是跟我们说了啊，也是两个故事，一个三千，一个孟母断肢啊。我其实是有点疑虑的，我觉得不乏从这个小故事说起哈。孟母断肢呢，这个还比较好理解哈，就是当妈实在管不住了，急了是吧？这个我妈就是打我屁股，人家那个孟子的妈妈更狠是吧？咱不过了， 关键也舍不得打 啊，是吧？把这个直接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机器都给断了是吧？但是孟母三迁呢，我其实是有点疑虑的，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疑虑可能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啊。他孟母三迁，你看他这个第一次他就是跟他的邻居是个铁匠嘛是吧啊，那我觉得住铁匠有什么不好，劳动人民嘛，那为什么要搬家嘛啊，请孟老师给我们讲讲嘛。 这个其实啊，我们说了《三字经》，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就是一说、一说传统文化，说国学哈、啊，他都是读的这个背背《三字经》啊，背背唐诗哈、啊。这个文杰找的这个很好啊，这个点为什么很好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三字经《三字经》，《三字经》实际上宣扬的就是孟子的思想。 哦，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三字经》，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前面那几句话， 嗯， 对吧？第一，你看“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大家谁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孟子跟荀子之争是性善论，孟子主张着性善、性本善，是吧？所以你看《三字经》开明忠义，我讲的是孟子的思想，是吧？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是什么？性相近，习相远，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苟不教，性乃迁，然后是教之道，贵以专。我们不多讲，就讲这四句话。其实你想想这四句话，第一句话把孟子他的思想的最根本的大本拿出来了，告诉你开明忠义。第二个他所讲的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其实性相近，习相远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讲孟母三迁的。 对不对？ 然后苟不教，性乃迁。最后这句说教之道，贵以专，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讲的段机柱这个故事。所以三字经里头开明忠义的前四句话讲的，第一，孟子他的思想体系最的大本是什么，第二一个他讲的就是怎么样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水平，就是他把前面那个这两句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他立刻给你加了两个故事，也就是三字经里头最开始的两个故事全是讲孟子的，而且是讲孟子小时候的故事，所以他在讲昔孟母择邻处，为什么呢？他说了性相近，习相远啊，对吧？是因为小孩子嘛，小孩子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孩子的学习他是因为是相互的效仿，模仿。所以我们有时候家长现在看到这家里头小孩子啊，经常会说，哎，你这不学好，你看，我们老说你不学好， 对， 是吧？什么是好啊？ 孟 母对孟子的教育，他当中他认为的不好，这个好不是指好坏的好，是不适合你，我就要给你搬迁了。因为你的祖上是士大夫，士阶级，刚才那个纪录片啊，说的这个几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士大夫，我孩子怎么会能成为这个这是你刚才说的打铁的，其实是一个这个最一开始啊这卖肉的 啊， 卖肉的啊，这是一个集市，他最开始家里住的是集市边上，这集市边上呢，他就是大家就是有打铁的，有卖肉等等，小孩子模仿嘛。那我的孩子能最后能成为这样的吗？不是，他要把这个家族兴旺，他是要继承他的父一辈啊，这个祖辈的，他要成为士大夫，要为这个官家服务的，所以说不行，我要走，第二个签就给你签到这个 第二回 殡仪馆了 啊，这更可怕 了。 对，我就是一直对第二点我还是比较理解哈。第一点我就觉得，我说这打铁的这就不害你事儿是吧？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其实不是说瞧不起这邻居，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儿子有要求。 对 啊， 所以你看三签，第三签是签到哪儿？学堂边上嘛。看学堂边孩子去模仿这个学生这个见老师和告别老师的鞠躬啊行礼啊，他说这个很好，然后这个马上该上学了，你就在这个氛围之内去学习，所以说孟母当时就买了学区房，这就最后啊买了学区房的一个开始了，从事了他那个最小的那个学习的生涯，所以我觉得这个孟母的三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选择，就是做一个家族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现在看到有的比如演艺界的家庭的孩子，他可能最后从事演艺界的比较多，是吧？家里头可能是文人家庭的孩子呢，可能从事文化的比较多，军人家庭的孩子可能长大当兵的比较多，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是吧？ 对， 但是呢，不管是怎么去学，因为小孩子他的任务是学习，不管怎么去学，要贵以专。所以三字经里讲的这个教之道就是教， 教育的道一定要专一。 嗯， 小孩子不专一啊，断脊柱，咔嚓一剪刀。 嗯， 啊，他这也是个教育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教育的过程，你发现没有？其实孟母的教育，就是我们谈到家庭的教育，孟母的教育其实跟孔子的教育如出一辙。 嗯， 孔子当年教他的这个儿子啊，李啊，这个李呀、啊，在这个庭院里头， 嗯， 望天儿，傻孩子望天儿啊，这个孔子 发呆是吧？ 哎，路过， 嗯， 嘿，小子，干嘛呢？ 嗯， 啊，看爹一眼，没事儿，哦，没事儿，你今天学礼了没有？ 嗯 嗯， 没有。不学礼啊，不学礼怎么做人呢、 嗯、 走了 嗯 啊，回去赶紧去学礼，过没多久傻孩子又接着望天啊，孔子又路过了又看着了，干嘛呢啊，干嘛呢，没事了啊，又没事，今天你学诗了吗？ 嗯 嗯， 没有，不学诗你还会说人话吗？走了。 嗯 嗯， 你看孔子教育孩子言语不多。 嗯 啊，言语不多，小孩子明白，赶紧去。孟母叫孩子，他打骂吗？逃学、 嗯、 啊！现在我们这孩子逃学可了不得， 嗯 啊，请家长不说啊，回来这一顿这个小鞭的伺候。 嗯，嗯， 这个孟母教育他逃学怎么办？就像这个啊、嗯，我们的亮哥说的，一剪刀咔嚓喽、 嗯、 啊， 嗯， 把你这个支部给你断掉。 嗯。 小孩子明白了，我家伙，这个本来卖钱的东西、 嗯、 啊，怎么这个剪掉了怎么能卖钱呢、 嗯、 啊，咱家生意怎么样，所以 这也得说是孟子本人的，他有这个品性，他有这个潜质啊、 嗯、 你要真长着败家子儿，你爱断什么断什么可能也有，是不是？ 哎，这个所以这个平时的教育就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讲究这个咱们的家庭的家风的教育啊，我们讲嘛，言传身教。 嗯 嗯 啊，很多人说是言传身教，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家里头言传更多。 嗯， 言传更多，很少注重身教。 哎、 嗯、 就回来孩子就一通指责、 嗯、 啊，这个吧那个吧，一说好说的调的头头是道，孩子也说一啥。 嗯 嗯，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我们说句老实话，没有那么多，三分言传，七分身教。 嗯， 言传是很轻的。 嗯， 是吧？你自己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去做到呢？ 对，这个也是，确实看到这个，因为我的小孩也是刚刚两岁、 嗯、 啊，对于这个教育上面，我其实也有很多的困惑哈。这最近也是看到这个观点，跟您说这个异曲同工之妙。他说，你想让你的孩子放下手机， 嗯、 那首先你就得先。端起书本，你才能要求人家放下手机，是吧？ 我这个我家里的我这俩孩子也是， 嗯， 打来的这个世界上啊，一睁眼他看到的我是干什么呢？这个我爹什么时候在家都是看书写作， 嗯 嗯， 对于他来讲，他没看着我在家里干什么，这咱属于这个大老爷们儿的思想啊，这家务活确实都是媳妇干了啊，这个娶个太太，台湾的太太还是属于比较贤惠啊，家里家外全干了、 哎、啊，所以咱就不安利台湾太太呀 所以咱这个不就不干活了，不干活咱得干点事儿啊，人不能发呆嘛啊，所以什么时候我的俩孩子看我都是看书、 嗯、 写文章，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从小就是养成个习惯，他们也在看书。 嗯 啊，你不用去告诉他你该看书了， 所以这就是身教的影响。 哎，身教的影响。 嗯， 而且身教肯定比言传他更有说服力。嗯、 我父亲今年80多了啊，到现在还写文章呢。 嗯， 到现在还写文章呢，那现在还在整理他自己的东西呢。你说这一定是这个，他也没跟我说过你现在要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我爹现在跟我说最多的一句话。你那东西我现在看不懂 其实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古话哈，这个比如说常贴的这种门帘对联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对吧？其实这个家庭 之间，就是人在家人之间的这种影响，真的是你说什么不如你做什么更加的重要啊。孟老师，这是从三字经，从这个孟子的第一个故事当中啊，从三字经当中讲的孟子的第一个故事，就给我们解读出来，看来是孟先生现在他特别看重的一种家风家训的这种方式啊。那我们其实上半段的时间啊过得还真快啊，我这一看要到时间了。哎，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哈，来文杰先公布一下答案好吗？ 好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题吧。 哎， 就是这个题，就是哪一个理论不是孟子提出的？我们看 A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B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C 见贤思齐 ，D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 A、B、C、D 选哪个呢？ 答案是哪个？ 对，这个我记得你刚刚说的是让孟老师来揭示答案 啊。你先公布一下答案，我看看你能不能选对。 我出的题，我要是选不对，你这就真的搞笑了。对，答案是 C。我们待会儿请孟老师来解释一下，解读一下啊。对， 我看这四个这都不错啊。 对，都是好句子，至少来说，我认为每一句作为座右铭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有的见贤思齐不是孟子提出的是吧？啊，那这个是。谁的思想呢？ 这个咱们先不说谁的思想，咱就说这几句话，这几个答案里头，你看除了见贤思齐以外，那三个答案说的多霸气啊。 这还真是一个思路。 我们其实要看到，我们就想到孟子他的性格是什么啊。孟子的性格，他讲义，孔子曰仁，是不是？那么就是我们看到这几个答案的话，其实你都不用去 从他的感情色彩， 从感情色彩你就知道这个哪个是孟子。 因为这个孟子敢于教训那个君王什么的，很厉害。 是，没错，没错，没错，真是，是这样。 我还有一位朋友特意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就叫思齐。哎，我说那我希望我见到他思齐嘛，是吧？因为见贤才思齐嘛。你要自省，那说明我也得好好学习了。好吧，那这样哈，上半段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孟子的家风家训啊。那么上半段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啊，这歌就叫做《孟子》，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咱中国人写下了一个亿，离门一路守规矩，离子面前有大义。孔子教导我学识学理，您让我明白了取舍的意义。您给咱中国人传下来一股气，贫贱不能移，唯物理由不能拘。孔子教导我，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我们下半段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虽然说本期节目的主题哈，咱们说的是孟氏家风，但是呢下半段问题我们问一个，是在华夏文明当中啊最早关于家风家训的记载是哪个人提出来的呢？ 哦 ，A 是夏朝的建立者夏启、哦、，B 是姜子牙啊，就封神榜姜子牙 ，C 呢是周公。D 是孔子 ，E 是孟子，这个答案有点多啊，嗯、大家，这个希望大家最好不要百度，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嘛，对吧？ 嗯，嗯啊，估计拦不住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说、嗯、啊，那个年代的故事啊，这个太久远了。其实刚才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就注意到了，提到了孟子的身份啊，然后我们讲这个，刚才孟老师讲这个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一个词啊，就是士，士人阶层。士大夫啊，这个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此前，听过一些节目也讲到这个士这个阶层，这好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独有的这么一种啊文化现象。后来反正也有啊，据说这个延续到比如说三国时期还有这样的阶层，但是它不如春秋战国那样的浓墨重彩，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是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啊。而且说那个时代当中凡是有本事的都是士啊，有文士，有武士，有侠士，还有谋士，是吧？这个我们说百家争鸣，很多都是士人他们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然后呢，在社会上为君王努力的、为谋天下的，也都是这个士人阶层。然后呢，我看到孟老师也是叫中国当代士学文化的创始人，我就是特别好奇啊，您跟我们说说，从孟子咱们聊一聊那个士文化是一个怎么回事儿啊？ 这个士啊，其实很多人理解啊，是两个字，一个是有这个。单立人旁这个士、 嗯、 一个是没有单立人旁这个士、 嗯、 啊，是这两个士。我曾经呢很多朋友问过我说，您这个士到底是哪个士啊，到底是哪个士、 嗯、 我说是没有单立人旁那个士。 嗯， 为什么啊？就是我讲什么，就是给大家讲讲这个士学这个概念啊。以前啊，咱们在这个封建王朝这个结束之前，清之前没有士学这个概念， 嗯 啊，为什么有士学概念？因为大家学习都是士大夫在学习， 嗯， 清以后啊，从中华民国起了以后，我们经历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包括我们这个文化大命以后呢，我们有很多传统文化被消失了，消失以后呢，这个。真正属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慢慢的没有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提倡的士学，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解释这个字，士学的士，在《说文》里头，士是什么？做事情的士，说士士也。 嗯， 就是这个士大夫的士啊，是干什么？他是干做事儿的。 做事的。 哎，他做事儿的。所以说这个《周礼》啊，《周礼》里头定得非常清楚。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嗯， 你看这个不用我去讲啊，我们周礼都给你名词解释都给你解释完了，什么是士大夫？ 嗯， 坐而行之，你自己要去做事情，而且去以行动来去证明你才能是说是士大夫。 嗯嗯嗯 啊，那到这咱们像咱们现在属于坐而论道啊，咱们按理说咱现在都是王公大臣， 嗯、 说是这样的概念。 嗯， 这个《说文》里头又把这个单立人旁那个士，说这个士，你出任了政府的公务员，这个士， 嗯， 仕途的 仕，哎、 嗯， 这个仕途的仕，仕，他写一逗号，学也。 哦， 你要想成为公务员，你必须得通过学习。 嗯， 你成为公务员，你也得是学习。所以你看《论语》里后来也是有这么讲：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嗯， 你要想去把这个事儿做好，公务员做好，你必须要学习。 嗯， 那你如果你学习好了怎么办？你一定要出去当官去啊！ 嗯、 学习好了，一定当官去给国家去效力嘛。 嗯, 嗯 啊，所以他《论语》里他讲的这样的士和士的区分。 嗯 嗯， 我们最后回到我的祖先孟子，孟子在《滕文公下》里头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士之士也，第一个是士大夫，这个士没有单立人旁的。 嗯， 士之士也，一个士大夫他要去出去为官。 嗯， 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 嗯， 好像是农夫耕地一样。 嗯， 那就大家就知道了。 嗯， 农夫耕地，你一日不耕，一日不食啊，一日不耕，这粮食怎么来啊？ 嗯， 对， 每天你都要学习，每天你都要去工作。 嗯， 所以说，士大夫实际上什么是士大夫？他一生当中就是充满了学习与工作。 嗯， 你只有去通过学习，把自身加强，然后你才可以为天下、为百姓去做事情。 嗯，这是他的一个相当于是职业定位，也是职业操守，是吧？ 所以说这个才是我们士学文化所要求的。 嗯， 同时我提出来的，当代的士学文化精神是什么呀？ 嗯， 修礼以养德。 嗯， 那修礼养德，格物以养性， 嗯， 韬晦以养志，尊义以养士。 嗯，这个是哪个士？ 这个是一定是士大夫的士。 嗯， 尊义啊，尊这个尊从、尊重、遵守这个道义， 嗯， 来培养自己作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心。 嗯，那您最后这个还是落到这个义字上哈、啊？ 哎，落到义上。我们孟家嘛，一定要是落到这个孟子的这个学说上， 义上 是吧？ 啊，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啊、 哎。 其实这个也是跟时代不一样， 不一样 哈、 哎。 确实是不同。其实，在孟子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就是在战国的时候，其实那春秋的时候打仗吧，我是看很多历史小说也是写啊，那个春秋时候打仗很有意思，它有点像体育比赛的那个意思啊，还有点甚至有点游戏，就是美国人讲 game 啊，虽然也很激烈啊，但是呢他不以杀死对方为目的啊，相对来讲特别有礼节性的，就真的很像比赛。但是到战国就不是这样了， 对， 到战国就是其实就是杀伐攻略，取人命取城池，就特别的惨烈了啊。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时代不同了，那么孟子也是处于那个时代呢，他必须要发挥这个孔子的这一番这个主张啊，就出现了义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其实我特别想问孟老师的就是，那么咱们今天这个落到家风家训啊这样的一条这个主线上来的话，那么孟子的思想可以说是那么的博大精深啊，又有对孔子的继承，后边你也说了这荀子还有这个不同还有辩论哈、啊、那么究竟说您作为这个孟氏家族的传人，那么到今天你觉得最应该来继承或者说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辉的是哪一部分啊？ 这个其实呢，今天呢文杰呢那个找我来呢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家风一个家训，然后呢这个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家风实际上是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家训家规，这个就是约束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这个是特别看得见摸得着的。 哎，这个所以说这个，你像我们自己家有家训啊，我父亲手写家训啊，这个就传我爷爷这事到我这以后，我也会手写传给我儿子，是吧？但是呢，这个呢，这是从家庭的角度上来去讲。我们还有一个属于我们孟家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家庭。就是我们师门，我这个2013年到现在，有收了七个徒弟，然后这七个徒弟在都是依照古礼啊，给我行大礼啊，来去跪拜，啊，这七个孩子是很非常非常优秀，然后今年的4月15号，我们是今年的收徒仪式，还有三个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在他给你行礼的时候，啊，我要传递给他的就是我们师门的门规，我通过门规你们就能知道我们家里的家训家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吧？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是吧？我们只有五条，是吧？非常简单，但是第一规啊，孟家祖训为第一，你要想拜孟家人为师嘛，你进我们这个师门，孟家的师门，你首先得尊重我们的家规，所以孟家祖训第一，孝字为先。你不讲孝，我们家的家训永远孝字第一，啊，你要尽孝，啊，说拜孟氏一门为徒，首要一点，为人子女必尽孝道，这也是在春秋的时候要讲的那个孝经里头在讲的，第二一个，啊，为师收你为徒，第一看重你的品行中有乐，这个乐善行，这个行师的这个师义的这个义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求善的人，啊，去讲义的人，这个是 我们很看重的，品性当中很重要。所以是这个孟子啊，是以义行明示的，是吧？与天下义，天下必义；与天下善，啊，天下必善。所以公益慈善之心不可泯灭，你不能丢了。那这第二训，第三个就是求学之道，贵在持恒。你看拜师求学干什么呀？就是在这个天地先圣的这个之位要行诺言呀。我跪下来，我行诺言，你要遵守自己诺言啊，是吧？你不遵守诺言的话，你拜师干嘛？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贵以专嘛， 贵以专嘛，是吧？所以第四条就是弘扬师门道义，维护亚圣品学道义重责。凡有后入弟子求学，你也要宽仁相待，啊，信达服众，所以信诚是第四训，我们还要提人，也不能不提人啊，要提信诚。为人现在不提信，不提诚意、真诚，那是没有办法达到。最后咱就说了，啊，最后才谈到你对我的态度，对学习态度，敬德尊师，不求名利，文人傲骨。不谄媚权贵，不为一切身外之物，啊，这个食物虚名利诱胁迫，福祸相依啊，善用权财，不持强凌弱，礼服天下，以礼去来让天下的服气，这是第五就够了。所以这个孩子，你想，他们尊重这个，其实这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家训而来。 对，其实我发现好像刚刚听孟老师讲了之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就是可能也受孔孟之道，其实孔子跟孟子他们本身就是教育家，所以说孔孟这两大家族，就是咱们今天聊孟氏家族的话，这个家族本身他可能有一些家风家训，他跟别的家族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仅影响到自己家的家人，他还影响到了这个师门 自己的学生 学生， 除了是传给家人，更重要的是传递给学生。 所以孔孟家嘛，一直是作为教育家，他实际上实行是教育，教育的根本就是在于说你自己以身作则，是吧？你才能起到一个教化作用，教化自己的家人，教化了自己的门生，最后达到教育了社会，是吧？最后达到了教育了全体的社会，最后到了国家，最后到了天下，它是这样一圈层一圈层往外延伸出去。 确实从您刚才这个五点啊，这个对于学生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师训吧，这样也可以叫家训啊，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从我有的一些知识吧，能感觉到很多的孟子思想当中的精华，比如说性善论啊，讲究这个人性本善，那么他马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恻隐之心啊，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对吧？是非之心，这些都是孟子提出来的，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这是属于就全人类共同的一个这个思想精华啊。您刚才提到的，在您的这个师训当中要求哈，就是我们要与人为善啊，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映衬了、反映出哈孟子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精华。 我这些徒弟们都是在公益组织里头做得非常不错啊，一直在跟我一起来去做公益、做慈善，这个做得都挺好年轻人们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点点去带。社会也是这样，看到年轻人这么去做，我们才觉得有希望嘛。 今天节目时间其实也不是很多啊，最后还想跟您聊一聊这个孟氏家族啊，这个跟您结识了之后啊，我才有这样一种概念哈，说原来说这个孔孟之道的践行者其实不是这个历史概念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叫文化遗产，其实今天大有人在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孟氏家族，这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是属于孟氏家族，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对，这个一定是个大家族，是不是？ 我在前年在北京这边，我们孟氏宗亲会这边，我听到看到他们统计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数据从哪儿来啊，但是这时候统计说，现在全球范围孟氏大概有200多万人 哦， 啊，你现在从孟子到现在有2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确实是 啊，我 我这个按我这个辈分来讲，在中金会里头，我是属于黄花鱼的溜边儿，比我大很多辈儿的都有哈。嗯，我们还是讲比较讲究理啊，比我可能年岁小是吧？ 但是 工作事业等等这方面不如我，但是因为他在家族里他的这个辈分摆的比较高，他坐在这个中间啊，他坐在前头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是吧？就是你不去尊重他，你像在这个社会当中、世俗当中呢，我有地位，我有名利，我有什么怎么样，到那个在孟氏家族里的不好使。这个不好使。 对对，其实像孟氏家族，您看，这个从孟子到现在，就不说孟子之前他的这个，咱们说孟氏之前的先人哈，就从孟子开始到现在，都已经2000多年了。您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国家，什么样的文明能延续2000多年哈？这个确实是。 其实，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民族，还有很多文化，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在延续着，只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我们知道的比较少啊。但是我从我的学术的这个了解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比如像在印度啊，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家族式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民族文化呢，也有很多延续。那我认为他其实这些刚才这个咱们亮哥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它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是吧？这些来讲，它才是我们人类共同所应该遵守的，是吧？它代表我们人类最高的大善大美的东西。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去学习。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尖刻啊。因为咱们中国古典文化在传承和发展当中，始终是要经历碰撞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头破血流。在发源之初啊，我们说百家争鸣啊，每一子的思想都有它的闪光之处，然而他们之间又有那么强烈的辩论。甚至你比如说墨家人儒家呢，简直就是打得头破血流，是吧？ 主要竞争对手当时。 哎，对了，对，所以这是当然，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思想碰撞，它是一个好事情，对吧？百家争鸣，它就是要展现人类思想的精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孟氏家族当中，对于家训家风这一块，有没有一种就是继承上面之后之外，有没有创新？或者说有没有探讨，有没有今天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鲜的一些价值？ 这个呢，就是我在周日的时候，在中国国学院他们7周年庆典的时候，给他们讲了一堂课，这个课的题目叫《新儒学时代》。就是我来提倡，我说咱们现在应该进入了一个新儒学的这样一个概念了，而不是说我们墨守成规的在保持以前的一成不变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学习态度。其实我们很多人对儒家不太了解，只是觉得儒家嘛，这些都是酸儒啊、腐儒啊，这些都是俗儒，这全儒啊，把这些全部加在儒家脑袋上。我说你们所说的所有东西，我都赞成。我说为什么赞成呢？因为你们所批的儒家也正是我批的。我说你们批的这个儒家肯定没有我批的这个严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儒批儒我知道那个痛点在哪儿， 自己反省， 对吧？ 对， 因为这个从战国以后，尤其到汉以后这个儒家这个逐渐的去有变化了但是我提倡的是先秦的儒家。先秦的儒家有非常鲜活的那一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儒墨之争。那墨是以前也是儒生啊。我们说的在战国这个春秋的时候诸子百家。你们想一想，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大的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以前没那么多家，以前中国呀就是一个儒。就只有这一家，由儒最后派生了很多很多家，法家也是，是吧？ 对， 你看就跟那个荀孟相称，荀子也是孟这个儒家的一个支脉， 对 对对，后来有了这个韩非子，然后成法家哈。 对，所以其实来讲，不管是什么家，其实都是在整个大儒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往下生。大儒是谁？一会儿我给你公布答案。 那就别一会儿了啊，咱们这时间也快到了啊，这是聊的真是这时间太快了。 其实还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聊， 没错， 因为讲到了孟子这个在2000多年中其实出现了好多名人哈， 对， 这个咱们还没有提及。 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答案先公布哈。华夏文明当中最早关于家风家训的记载是哪个人提出的啊？咱们有5个答案：夏启、姜子牙、周公、孔子和孟子。那么答案是文杰来公布。